这是一首很治愈系的歌曲，来自王力宏，叫做《春雨里洗过的太阳》。继续来分享一下，同样是走创作路线的戴佩妮。戴佩妮说，创作对她来讲的就是一个自我治疗的过程，而这首歌带给我们的感觉呢，也就像是雨过天晴之后，重新要迎接新生活的感想。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，继续带你分享到彭羚给 Lisa。 从青春的 上你最深的人，总会有一天爱淡得像一杯喝不醉的余温，却让你尝到什么是永恒。曾欢喜这缘分，又后悔爱太深，说感情的事没有一个准。爱可以当头阵，也能像心头针，在多年之后还存疑问。Lisa 多在乎每个吻，忘了一生中让你被融化的每个吻，总会有一天还再也不兴奋，换来的是安稳，什么都不用再问。那昨天落下的泪痕，明天耀眼的缤纷，让你变成真正的女人。 不管什么样的歌手，总能够有一首到两首诠释得非常完美，让人百听不厌唱不腻的歌曲，这也绝对可以成为大家记住他的一个理由。在彭羚之后，继续来分享到一首老歌，也是一首对唱歌曲，来自张学友和陈慧娴的曲目，叫做《爱和承诺》。 爱和承诺像枝花和花朵，你用一生守候，等待幸福的结果。 不能让爱沉默，在思念世界探索， 当惊觉岁月蹉跎， 你回头再拦着我， 你的心 深情眼神再一次拥抱着我，你是来世延续的选择，是我心灵最深的寄托。爱情是一句承诺，一生执着，纵然过去缘分亏欠太多，在心中一把不灭爱的火，依然那么热烈，那么缠绵，燃烧着。等待什么？盼望什么？一起追求什么？分享什么？生命里放弃什么？怎么做才能拥有自由，拥有幸福和快乐？ 花和花朵，你

开始拥有，我不敢挽留，你会快乐就足够。我忘了你犯了错， 道歉的话别说， 我忘了你犯了错， 所以我不难过， 宁愿保持沉默，心才不会被撕破，请放过我。 真实的表情，不愿意生活中也是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。我心中的自己，每一秒都愿意为爱放手去追寻，用心去珍惜。隐藏在心中每一个真实的心情，现在释放出去，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有勇气的生命。我眼中的自己，每一天都相信我的越来越像我爱的自己。我心中

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聪明的让我感动的。 一首很有 R&B 味道的歌曲，简单的歌词却散发出了无限的想象空间，摆脱了一般的俗辣的曲风。而同样是走温馨路线的曲目，来听到彭佳慧叫做《走在红毯那一天》。 着谁，爱到我有点醉，告诉我你是谁，

是爱情一眨眼靠着的天边失眠，遗失了一句永远，地球转速没增减，感情只是生命的部分经典，失恋和失败的人没关联，我们不为失恋说抱歉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，继续带你听到这首歌，它的歌词很有禅意，来自林忆莲，叫做我坐在这里。 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，什么样冷酷，老房子而坏 这是林忆莲带来的作品《我坐在这里》。继续来分享一下林俊杰，叫做不潮不用花钱。其实潮这个字呢，并不是单纯的在讲外在的模仿，而是一种很有自我的一种个性和气场。虽然潮女们呢一般都很漂亮，不过反而没有一般的女生受欢迎，所以说把潮的钱分一点到其他的部分，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提高一点，应该会更靠谱一点。 左左左左边左就用左手，生活就不用想太多，蹦蹦蹦蹦心动，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炸裂，又是灵光一闪而过，牛的也吃苹果，我的念头不再啰嗦，现实间 最懂得知足，还有点伤害。若我病了，你带上气作，歇歇说逐字逐句世代。若我极困倦，你奉上祝福，世界中万大事陪我克服，无人像你多么上心，给你100分，难得有情人。